原来生活好快乐。 刘婉芬、周兆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早上时间系到9:08，每个星期一咧嘅呢个时间，九点到十点钟咧都会有呢位环保界嚟讲咧，佢以前就先锋啊，而家咧我觉得佢褪后咗啲咁多嘅啫，就系周兆祥，祥哥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啊，今朝咧我哋讲好多关于环保上面嘅新闻咧，第一时间都联想起就系祥哥啊，咁今日我哋讲唔同嘅新闻，即系譬如讲啊，即系南生围嗰啲嘅废料倾倒啦，点样影响生态啦，跟住我又会脑海入边谂啊，祥哥会点谂嘅咧？跟住啦，刘婉芬讲一单新闻咧，一间即将同你会倾下，就讲下呢一个抹手指啊，即系去厕所嘅时候咧，你会用呢一个吹风机啊，定系用呢个抹手指 嘅？因为我觉得佢系唔会用吹风机，亦都唔会用抹手指嘅。我觉得佢应该系会用自己条裤啦，佢嘅头发啦。我话你应该问下佢。不过同埋较早前咧，其实有单新闻我都好深刻印象嘅，唔知阿祥哥有冇印象咧？就系讲到印度啊，佢哋嗰个旱灾咁啊，有好多个水塘咧都系淹冇晒水嘅，甚至乎有军人喺嗰个水塘嘅门口度把守住，惊啲人抢水啊！即系听完晒呢啲新闻啊，真系令人好心悒啊！ 系啊，咁啊，加拿大而家有个大火又失晒控，系咪？ 系啦， 咁啊， 烧到香港咁大，你讲紧系烧到成个香港，你个国啊，佢嗰个范围。不过先讲一啲冇咁犀利嘅新闻先啦，先讲头先嗰个洗手指啦。头先阿黄奕彤就话啦，咁啊，祥哥会用咩方法咧？ 点谂咧？ 系啦，你会用咩方法咧？去完厕所之后，嗱，我你唔好话我听你唔洗手，应该都洗手噶系嘛？ 唔会。 有冇香港边个环保团体建议过政府将所有嘅洗手纸收晒，所有嘅咩吹风机系嘛，叫乜吹干手， 干手机啦， 吹风机 收晒，有冇先？有冇听过先？ 冇， 咁啊，祥哥一啲都冇落后到，一啲都冇退缩到。我长期都主张呢样嘢噶啦，嗰啲嘢冚唪应该有噶嘛。 但我觉得我好啱噶，啊呢下子阿祥哥又启发到我。当咧一个厕所、洗手间，有时我去嘅时候咧，譬如喺黄埔啦，我哋黄埔啊总坛基地啊嘛，黄埔翻有啲即系洗手间咧，真系噶，佢系入边冇厕纸嘅。咁我就好自然就谂 洗手膏嘅位置冇 手纸， 洗手膏位置 咁冇手纸。 咁你就行到去咧，就系即系厕格嗰度。如果男厕嚟讲，即系掹啦。咁你又会觉得诶咁污糟，唔好掹啦。跟住你立到有部吹风机，你好自然，一系你就走。一系你又吹风噶咯，即系你冇厕纸嘅时候，其实你唔会觉得冇厕纸会死噶。 嗱，印度头先你讲到话，即系搞到人哋冇水，加拿大搞到咁大火，就系、是、因为我哋无啦啦嘥晒电啊嘛，你无啦啦都要吹下只手，何必咧？只手湿咗，有几麻烦啫，抹系咪干咯，揈系咪干咧？咁嘅天气，仲有就系、是、咧，你吹下只手系危害健康噶， 吓、嗯，点解？解释下， 我哋个皮肤凡系你干扰佢啦，你洗下佢，你吹下佢咧，你都系多啲感冒咯，你破坏咗个皮肤自己保护嘅能力啊嘛，点解要吹热佢啫只手？仲有啦，就系讲抹手指，你知唔知吓？我最近先留意到嘅，就系、是、你头先你提到啦，如果佢唔提供咧，大块咧抹手指咧，你就要去咩话？ 试夹 成卷嗰度咯。呢两种纸有乜分别啊？我冇谂过喎， 一种系柔软啲啦，一种系冇咁柔软啦， 薄啲啦。嗰啲抹手指全部咧都系加过料嘅，即系硬啲嘅。 系 嗱，嗰啲咪毒啲咯，同埋对环境嘅伤害大啲咯。 咁祥哥有时佢话佢再做噶，同埋唔知咩再循环再做咁样样噶。 就算系咯，佢都要落咗料落去咯，即系唔知塑胶啊啲咁嘢，等佢硬啲咯。嗱，你洗手系想手干净啫嘛，咁啊点去抹？要抹翻啲致癌物质落去啫，即系咁啫嘛。你以为用即系嗱纸巾啊抹下手好干净啊？纸巾里边唔知几多致癌物质啊？纸巾咩色嘅先？白色噶嘛？点解咁白啊？ 漂白 漂过，漂过用咩漂啊？咪用氯气咯，氯气咪好毒噶咯。咁啊，点解你要成手整就整到？即系你抹完手之后，不论你系用边种纸啊，你成手都系咁啊嘅氯化物啊嗰啲咁样咪好毒咯。我哋以为干净咗，其实污糟咗啊嘛。 系， 仲话你话洗手啦吓，啲水有几干净先？而家啲水味有好多咩？又氟啊，又氯气啊，嗰啲咪撞到。 但我真系好怕人哋唔洗手噶，去完厕所。 呢一个其实概念嘅问题。 问题咯。 因为嗱，好简单，我举个例子，譬如话嗰个人系做飲食业嘅，冇讲其他人先，做飲食业嘅，其实佢真系用双手，佢啱啱去完大便，咁佢又即系吻完啦，系咪？咁佢唔洗手，我真系唔会食佢嘅嘢。 系我同意。咁如果你嚟我餐厅咧，我梗系话咧，我正话洗手至少几多秒嘅，因为第日再去法庭你告我嘅时候咧，我都要证明呢样嘢噶嘛。咁呢个当然系，呢个又系概念嘅问题，根本啊讲到尾啊，洗手同唔洗手，包括你整食物在内啦，对健康系关系唔大噶，你系浪费咗啲食水。 但系事实上喺过去有好多个案， 而家我哋呢度唔系孟加拉，呢一度唔系山西嗰啲农村啊。 但系咁嗱，长哥你话嗱，如果唔洗手对食物，譬如我饮食业关系唔大，咁我洗手啦，咁头先你话啲水好毒嘅，又氯啊又乜，咁其实系咪关系都唔大咧？应该如果两者关系都唔大嘅时候，我觉得两者关系都唔大。 其实咧，一个人咧喺健康嘅情况之下咧，就百毒不侵嘅。你会无啦啦呢度病咗，你会啊种食物嗰啲咩毒咧吓，就因为你身体里边本来嘅毒素已经爆咗灯啊嘛。上我成日都系咁讲吓，咁啊，所以第一件事你系排毒，你唔好整到身体咁多发炎。一阵间我讲下吓，咁啊你咪加多少少咩细菌落去湿碎啦。 但系头先我讲嗰样嘢咧，喺以前咧，即系唔系唔使食咩？以前啊，经常都系呢啲报告啦，就系嗰啲人系做飲食业嘅吓，即系原来佢系唔洗手啦。咁跟住咧，佢又大肠杆菌，嗰个人就食埋落去。咁当然啦，你可以话咁嗰个人渣啦，啲咁大肠杆菌。喂，咁但系我哋嘅身体咧，讲真啦，喺呢度嘢我哋都讲噶啦，就系我哋有压力啦，又自己成个环境啦，唔系我个人问题，你咁简单噶嘛。咁所以如果我喺呢度话，大家可以咧做飲食业又好，咩都好，都唔使担心噶，唔使手冇问题噶。咁呢啲，我觉得喺呢个环境里边，我哋未能够做得到讲及呢个咁嘅咁理想嘅世界。 我完全同意。 病从口入啊， 但系即系头先我讲嘅就系话，你以为洗手就可以解决咗呢啲问题咩？唔系咯。 咁但系呢个系基本嘅，对于我嚟讲系一条基本嘅防线咯。即系做咗嘅时候，我唔知道啲水有冇咩毒啊，有咩铅啊，有冇氟啊，有冇氯，我唔知噶嘛。咁但系我觉得基本洗咗手啦，我去厕所嘅时候，会带嚟嘅啲细菌，起码会走咗先咯。或者对于饮食业嘅同即系嗰啲嘅行家嚟讲，佢可能包云吞嘅，喂咁洗完手。嗰啲細菌就落咗雲吞度，呢啲又冇得講噶。 唔係，所以頭先阿長哥你講咧，即係你頭先講嘅就係一個好嘅環境底下，大家當然 嘅世界， yes, 即係喺個理想嘅世界，我哋咪冇拗叫咯。但係而家我哋喺個唔理想嘅世界裏面啊嘛，所以喺呢個位裏面咧，咁我就再逼你埋牆角噶啦。老實講，喺一個唔理想嘅世界嘅裏面，咁嗰啲人都要洗手啦。 洗完手咧，你用手用嗰啲紙巾或者係抹手指抹完之後咧，咁你更多加致癌物擺到落雲吞度咯。 咁我抹就即係睇你點樣抹咯，係咪？抹喺自己件衫度咯。系嘛？ 你件衫都系有好多唔妥嘅嘢噶。 系 咁点啫？长哥系咪咁唔洗手先？基本上真系唔需要洗手。你睇到鱼翅之后， 系 所以系。 我觉得阿长哥讲嘅唔系洗唔洗手。头先我哋大家有个共识噶啦，个共识就系话我哋其实基本上喺个理想世界里边嘅，大家身体又好好啦，系咪？各方面大家好注重自己嘅卫生啦，即系好注重，成个人都好注重吓，成个人身体健康好注重。咁所以你洗唔洗手咧，根本就唔系一个问题，系咪？但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嗱，当然你头先讲到，即系话究竟佢。喂，你洗完手就好啦，俾你好乾淨啦，你抹翻嗰啲咁嘅洗巾仔，喂，唔好洗巾仔，即係嗰啲紙巾，咁嗰啲紙巾咧，基本上都係泛白疏疏，係咩原因呢？ 漂白， 裏面都有好多致癌物質嘅，咁你諗你啦，咁我就寧願你問我真心嗰句，到今日為止，我呢個觀念都仲係咁嘅，我寧願佢抹一抹手，佢抹手啦，即係但佢一定要洗手，呢個係我個人嘅，呢個係。 如果 我 綠色運動要改人嘅觀念咯，呢個信念嘅問題啊嘛，觀念改咗咯，咁啊社會咪改變咯， 做人咁矛盾嘅。 嗱，咩唔好矛盾到？头先你话长哥咩话环保而家咩褪后咗嘛？我而家一啲都冇啊！我系先进好多多啲吓，我系反对所有抹手指嘅。有边个环保团体又叫人哋禁晒抹手指先？冇啊嘛，除咗长哥之外， 我咁讲系原因，谂住你几廿年之前行得好前噶嘛？ 你针对佢呢个一个咬翻 更前啦。 而家我就唔见你行得好，即系喺街度行得好前。哦，原来喺心灵当中，喺理想当中，你都系行得好前嘅。 呢个世界就唔系作街道举牌嘅， 啱， 系举牌系其中一件事嚟嘅， 其中一件事嚟嘅。 心态年纪大咗就唔举牌啦，最 系同埋 唔系， 你下下都招惹佢呢个位，我真系冇你办法，想救你都救你唔到我。系，所以佢而家讲紧嘅，佢就系改造紧人好多嘅心态上嘅，佢未必用举牌嘅方式。我觉得我好似你嘅代言人啦，好似我觉得呢咁嘅黄奕彤，下下撞埋佢，俾你又再嚟过，又再碾多佢一次。 讲紧几多人听众嘅啲迷思， 好正， 代表紧听众。 佢冇出街啫，即系讲真啦，你俾个机会佢，佢喺呢个平台度，佢用紧佢个方法去表达佢嘅意识形态，表达紧佢嘅信念，系咪啊？即系所以佢未必一定要好似有啲人，大家做嘢嘅方式唔同，但系如果你同佢，你见到佢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咧，系好少会退让我哋呢个位嘅吓。所以头先讲到洗唔洗手咧，基本上咧，其实佢个立场又好清楚，佢系唔会洗手嘅。我可以话俾你听，啊，即系佢基本上唔会特别去洗手啦，吓咁啊，而更加唔会洗完手之后会抹喺你任何嘅咩地方，揈干就算啦，系嘛。 成手嚟嗰阵时梗系洗手啦，系咪？游完游梗要洗手啦，嗰啲啊， 嗯， 系咁 ，OK 啦 ，OK 啦，喂。我又唔同你拗，再拗，拗到今晚都拗唔掂。系咁啊，不过咁啊，今日开始咧，其实阿长哥啊，不如我哋有机会，除咗我哋两个人咧喺个直播室里边同你练过先。系，其实我哋唔系练过噶，大家即系对一啲事，对一啲事物嘅睇法嘅唔同，同埋因为一阵间咧，你会讲到咧嗰啲话题咧，其实都系好埋身。譬如一阵间你讲引用到，跟住我见到即系你都攞咗份英文报纸嚟啦，讲到女人啊，尤其是讲女士啦，其实讲紧佢嘅癌症嘅纪律诶嗰个，所以。嗰、那個事故咧，癌症嘅個案咧，喺係咪2025啊？如果我冇記錯，2025嘅時候咧，係增加起碼都10% 嚇。咁依家你可以詳細講下，同埋呢個好似同你連帶住咧，講應間話有十種係食咗會發炎嘅食物咧，都似乎息息相關。因為我哋成日都講癌症同發炎係有關係嘅嚇。咁啊，如果啲聽眾有興趣，其實如果有興趣同阿長哥傾都得嘅喎。 係啊， 我唔知道有冇人有興趣同阿長哥傾，但我哋都中意開熱線同人哋練下都好啊，即係大家交流下都好，好似你講。 係熱線號碼咧就系1834997咁啊，登记咗先。我哋咧直播室嘅同事咧会先同你登记啦。你咩问题想问长哥啊？你话唔系，我想同佢练过，点解要即系去完厕所会咁啊？咁或者我觉得我喺呢啲环保上嗰啲问题想同佢练过，或者一阵间个题目 想请教下都得，唔系一定要嗌交。我哋唔系鼓吹人哋，又系你唔拗过或者唔嗌交唔安乐嘅。 我再修正交流一下，或者一阵间个题目咧有啲唔明嘅地方，想问下长哥嘅话都可以交流。 系吓，长哥啊，你咧有啲你觉得啲啲听众打嚟同你可以倾啲咩话题？ 咩都得嘅，上天下地啦， 总之同个环保话题有关嘅，同生活上边点样可以做得真系佢哋心目中觉得好难做嘅一啲环保嘅方向。如果有兴趣，可以同你倾。 系啊，原来生活好快乐啊嘛。 好，1834997，1834997。 原来生活好快乐。 刘婉芬、周兆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再讲一次啦，如果咧你有啲乜嘢问题，环保上又好，一间心灵上可能有啲嘅题目咧，你有啲唔明嘅，或者想同长哥交流一下嘅话咧，而家都可以打嚟1834997，1834997。一阵间咧，所有时间我哋会有一个即系开放电话嘅一个部分啦吓，最后嘅一个部分，咁可以倾下偈啦，交流一下啦咁。咁而呢个时候咧，长哥其实都带咗一单新闻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咁啊，讲到头先都讲咗少少啦， 即系妇女患癌啊，个案会增加系咪？ 但想详细啲去睇下咧，嗰个比率究竟系点咧？同埋有冇原因噶？长哥佢 系啊，今朝南华早报嘅即系头条新闻咧吓，就系话佢哋得到尚未公布嘅官方数字，政府嘅官方数字咧，就系话咧，而家癌症咧，香港咧，即系啲人生癌咧，就会大幅度上升啊。系啊，唔使佢讲，我哋都知啦吓。咁啊，身边周围啲人都系吓，咁就佢而家嘅数字咧，就系话咧，由2012至到2025呢段期间咧，即系13年期间咧，就会平均增加30%。 哦，三十唔系十啊， OK， 就但系有呢、這个分一。就分開就好得意啦，就係女性多嘅，女性係36%，男性係26%，即係女人咧會預測未來嗰幾年生癌咧，就會多過男人好多。仲有一樣最得意嘅咧，就係邊幾類癌咧係多嚇，就係佢話咧嗱，香港人聽住咯，係生會有50%嘅增長嘅啦，就係同生殖系統有關嘅，即係咩咧？ 子宮頸癌 啦，陰道癌啦，乳癌啦，男人咧就係高丸癌啦。嗰啲 同生殖有关， 生殖有关， 生殖器 官。咁呢个几得意啦？点解咧？ 点解咧？ 点解会同性征嘅地方会有关？ 阿长今日成日讲咯，大自然咧而家做紧一个优生学嘅淘汰啫。 Okay. 你如果唔乖咧，就赶你出场。 嗱呢个可以系好残忍嘅，好冷血嘅。 唔系好明咩叫唔乖就即系踢你出局。 咪系绿色生活咯。我哋本来系回归自然噶嘛，我哋应该要跟住天理去做嘅。嗱，你架车系本来系入柴油嘅，你无谓入啲电油落去啦，系咪？你入啲咁渣嘅油落去，咁啊架车咪就梗系 perform 得唔好咯。身体一样啫嘛，你成日伤害个身体，夜晚十点钟都唔瞓觉，咁你咪 生仔啦。 冇生仔仲话唔好出局啊，仲话要出局啊，即系话你咪又高血压啦，你一阵又糖尿病啊，一阵又癌症啊，咁样 连人都做唔成。 即系我哋就唔可以话大自然好冷血、好残忍嘅。因为我就觉得大自然好似求证咁吓，你 handball 咪罚你十二码咯。系嘛？你两个黄牌咪出，又要出场。 但系点解罚嗰度咧？即系点解罚即系可能男嘅生殖器官咧？唔罚喺个心脏啊、肝脏啊？ 系啦，好简单啫嘛。嗱，俾个预防你，就要嚟搵用咩嘅先？ 喂仔， 喂仔。嗱，你唔报咧，你就生乳癌啦。嗱，系咪好简单啊？你唔用嗰样嘢，咁系咁咯。喺二十年前咧，我听到人哋嘅报告啊，就系话外国啲修女咧。收到人，同埋即系我哋啲尼姑咧，系特别多系即系乳房癌啦、乳癌啦，同埋系喺阴道癌嘅。咁、我话佢哋系即系冇乜性生活嘅咁啊，咁就系咁咯。即系你唔用嗰样嘢咧，咁佢就佢即系个身体自然就唔掂啦。即系咁啫嘛。 就好似我哋成日都讲，唔生仔就会生瘤啊嘛。即系真嘅呢个其实好多医生佢哋都有一啲嘅睇法啦，都系相近嘅。 咁所以咧大自然就淘汰我哋啦。 OK， 咁如果你乖乖地咧，生活正常咧又冇咁多压力啊。 又肯传宗接代啊嘛， 系啊，咁你又肯传宗接代咧，咁你咪大自然咪需要你咯，呢个地球需要你咯， 但系呢个又好复杂嘅，长哥，你作为一个时下女性，今日其实我哋啲新闻咧，我哋冇乜点讲噶，就系有仔咧就趁早生，趁乱咧就生下， 系啊， 因为而家咧嗰啲人工嘅受孕咧，而家最多嗰个组别咧就系26至30岁嘅组别， 系啊， 因为咧就系嗰啲医生咧，妇科医生就话咧，而家啲即时下嘅女士咧个体质系比较弱啲嘅， 系啊， 咁所以咧就唔知点解成日都生唔到啦，唔知系咪夜瞓啦，唔知系咪啲精子啊、卵子啊质素差啦咁，总之系生唔到，咁所以咧就去接受人工受孕嗰个组别咧，以前就讲紧可能40岁噶嘛，而家去褪到落去26至30岁嗰个组别咧，增加咗咧就一倍噶， 好咯，咪就系大自然嗰个求证咪罚你咯，你哋咁样生活，你有乜资格生仔咧？ 咁好多人都冇资格生仔噶啦，长哥讲真，如果 贵个仔四百万。 讲头先呢样，我真系为啲妇女讲，我都冇生仔啦，系咪？但你问我个生活比好多人都健康。如果有一日我有乳癌嘅话，咁我冇得怨嘅，因为我身体自己可能有好多我嘅本质啦，系咪先天啦？咁但我就唔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嘅绿色生活系差，我觉得我比其他人嘅绿色生活都系好，即系咁样量度嘅话， 即系一个唔生仔。 咁所以点解要惩罚我咧？呢个位我就真系气顶。讲到呢个位， 唔会惩罚你嘅，大批人唔会生癌啊！你好简单啫嘛，你而家做下调查，素食嘅人生癌同埋。唔素食嗰啲吓，饮牛奶嗰啲同唔饮牛奶嗰啲， 咁苏花而家个坊间，但呢个坊间呢啲咁嘅数字睇唔到， 就系咯。 咁边度有呢啲做呢啲数字 度又唔度呢啲嘢？ 唔系，即系所以我就话啦，点解啲人去度咧？呢个世界商业社会嚟噶嘛？如果你想做一样嘢嘅话咧，咁如果系咁有心人去做啊？有咩有心人去做呢样嘢？ 不过要即系大嚿钱。 其实喺大学里边大把咩即系研究嘅经费，你可以申请噶嘛？咁你专去研究埋啲破坏地球嘅嘢，譬如基因改造啊嗰啲咁嘅嘢啊， <Okay. S 1> 又唔去研究一啲即系譬如食生嘅人几健康啊，嗱一啲咁，所以我哋个地球 咁点解你哋咁多食生嘅人唔会申请呢啲基金咧？ 系咪 唔好净系靠人咧？你哋自己去做 而家开始噶啦， 系 咯，越多啦。譬如食生就系太过尖端啦，素食咪好多人研究啦， 又啱啫， 系咯，即系而家开始佢哋研究素食啦。 即系我哋暂时未睇到啊，我哋 so far 到而家都未睇到素食嗰个研究系点样 出噶啦，周围出紧啦， 可能要啲时。 同埋食生根本冇得研究，全香港得十几个人，你嗰个 sample 同埋我觉得呢个唔系讲 做乜得噶， 但系嗰个问题唔系集中香港噶嘛，我哋睇嘅全世界全球噶嘛， 佢哋话全澳洲先得600人咁吓，咁啊研究嚟做乜啫？咁就冚冷都冇代表性噶。 不过都认同长哥所讲嘅，譬如食素啦，呢2-3年或者3-幾年之间个增长啊，或者嗰个坊间嘅威力啊、宣传嘅都大咗好多。咁我都认同嘅，如果食素咁都要一啲时间去做一啲去调查。 但我觉得睇你点。 食素咯，即系我觉得食素都有好多种方法嘅，有好多人食到个肥尸大只啦， 食蛋 系。不过 anyway， 咁而家我哋讲紧咧，即系话其实呢一个嘅报道就特别提醒啲女士啦，或者男士都系啦，喺个健康上面要留心啦。咁同你今日讲嘅主题系咩关系？ 哦，系啊，嗱，癌症点嚟嘅啫？就系发炎开始噶嘛， 发炎开始， 发炎得多未变溃疡咯，溃疡咪搞唔掂咪变癌症咯。咁我哋知唔知食乜嘅嘢都会而家都发炎嘅咧？吓，因为讲你食个面包都会发炎， 食个面包又发炎， 梗系啦，食油炸鬼更加发炎添啦，讲呢啲咯。 系，啱啱食完一个面包，好惊。 咁啊，当然啦，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咧，你听阿周兆祥讲嘅时候咧，咁当然有佢自己嘅理念啦吓。咁啊，大家听下一啲另外嘅睇法，我哋唔使所有嘢咧都系一定要大家哇，系咪真系噶？咁你咪自己再思考下咯，系咪？唔好又即系周英祥哥佢讲呢一番说话嘅原因就想吓吓大家，同时间就讲个事实俾你听。你接唔接受呢个事实就系你嘅决定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原来生活好快乐。 刘婉芬、周小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祥哥佢要开始佢今日嘅呢个话题啦，就係究竟有啲咩食咗落肚呢好容易令到我哋身体会发炎啦，之后会导致癌症嘅呢咁。剛才祥哥佢吓我即係一个广告时间嘅话其实呢Hebe 啊你 首先一块面包。 一块面包啦。咁已经中咗四样㗎啦你要小心啊咁。我真係好驚。祥哥你嚟啦。 可能我问你啊譬如你住喺鲗鱼涌啦或者黄大仙啦、你一落街见到成街都系蓝帽子排晒阵喺度。 一定嘅大事发生啦。 係咯。系咩意思呢即系下面梗系有暴乱啦，系嘛？咁如果啲人动啲标语去游行，咁啊，梗系多咗警察啦，就戒到系咪先？嗱，如果佢哋掟嘢咧，咁啊又多就有多啲噶咯，如果系有人流血啊，喺堆晒喺地下咧，或者有爆炸咧，咁又多啲噶咯，系咪先？吓嗱，我哋身体嘅蓝帽子咧就系白血球，吓如果你发现你个身体突然间多咗好多白血球咧，咁啊即系话咧。里面呢就戒嚴啦就出事啦就係进入緊急状态啦係啦。嗱咁呢如果你而家嚟做一个实验好简单㗎啫白血球就好难度㗎。通常佢哋科学界呢就度一样嘢叫 T-cell, T 細胞嘛。有 T 細胞多咗呢就即係正一名里面白血球多咗就係咁解㗎啫。咁你又试下做个实验喎。而家呢你攞啲口水拎去驗一驗佢先。然后呢你又食个苹果又拎去驗就食个面包拎去驗又食条香肠拎去驗咁譬如咁讲啦你会发现食苹果呢就是个 T 生冇多到嘅。食面包呢就多咗啦。你如果系食啲咩炒饭啊或者系 再多啲 煎煎炸炸啊食肉啊飲牛奶呢就多得好犀利嘅。咁即系话呢如果你食饭食面包呢就等于游行啦多咗好多警察啦。即系如果系你食肉啊食牛奶嗰啲呢就等于大爆炸啦就多咗好多解放军㗎啦。即系咁样咯， 有解放军唔一定好大件事噶啦，长哥呢个位，同埋嗱，我咁讲先嗱，就算系多咗蓝帽子啊，即系白血球啊 ，T 细胞多咗，咁都唔代表一定系坏，即系唔去，你唔可以推嗱，佢系有行嘅，但佢冇暴乱。 但你个身体长期喺紧急状态，即系话咧，你冇得休息咯，你成日动晒啲 蓝帽子 噶，佢都冇得休假嘅， 廿四小时都系喺度睇及实你。 咁又同埋咧，嗰啲嘢咧吓，好简单就初。发炎，咁呢个系发炎啦，发炎一多咪就溃疡咯，溃疡就系佢搞唔掂啦，就癌症啦，所以咁多癌症，同埋而家你知唔知边种癌症喺香港系杀伤力最大嘅先，死得人最多嘅先， 口号杀手系嘛， 系咯， 大肠癌， 肠癌咯，就系胃啊、肠啊嗰啲吓，条条肠出事咯，嗰啲冚唪唥都系消化嘅问题咯， 即系食嘢啦， 食嘢啊食落去噶啦吓，咁啊嗱，而家好多人啊，譬如癌症啦、心脏病啦、高血压啦、关节炎啦、哮喘啦、胃病啦、皮肤炎啦，甚至系发烧感冒。有咩共通嘅地方呢就係、是、发炎啦。发炎就头先嗰啲嘢搞出嚟㗎啦。咁发炎即係话身体进入紧急状态而家系战斗緊斗争緊啦咁样嘛。咁食咩嘢落去令到你发炎㗎呢好多人都唔知㗎喎。咁呢而家啲专家就话啦十大类食物十大样。 十样。 咁我哋就听下边十样食物先啦。 咁你自己知道你食咩嘢你就即刻发炎即刻发炎囉。第一样头号杀手呢就系、是、糖。 而家啲精製糖啊，飲一罐汽水啦，飲一罐汽水咧就等於食咗十粒方糖噶啦、嗯。如果飲一罐嗰啲咩檸檬汁係嘛，即係檸檬茶，一、包嗰啲咧就十五粒添啊。 嗰啲仲多啲，因為佢本身苦苦地噶嘛。 係咯，係咯，咁啊，咁即係白糖啦，周圍都係噶啦。你而家飲 做蛋 湯 都係啦， 啊鹹湯，你食咖喱辣椰酸辣湯，冚冷都好多糖嘅喎、好啦，第二樣咧。就是平时我哋屋企都有㗎啦，就係煮食嗰啲油啊、你嗰啲咩花生油啊，即係咩粟米油仲有咩油啊，而家仲嗰啲米糠油啊，嗰啲冚 橄榄油呢， 橄榄油好少少啊，其他呢啲平时我用嗰啲油呢，因为佢係经过高温、处理，咁就出现好多问题啦、油系第二个问题。即係你就唔好讲话你出街食嗰啲万年油啊嗰啲啦。第三样咧就系反式脂肪啦， 反式脂肪， 周围都系噶啦。而家美国有啲州开始禁添噶啦吓，咁、就有啲你估唔到啦。嗱，譬如又估得到嘅就系所有糕饼、即系饼干啊、面包啊、蛋糕啊嗰啲冚唪唥就好多好多呢啲嘢啦吓。佢食咩叫咩植物脂肪啊，咩咩嗰啲嘢啦，同埋咩咧 coffee mate 嗰类啊，即系嗰啲叫咩 咖啡伴侣、 咖啡伴侣啊嗰类啫，即系一啲 一 pack 里边有 里边嗰啲啦。同埋咧我都估唔到啊，你而家上买花生酱咧，系有反式脂肪。 花生酱都有。 系啊，佢唔系纯花生整出嚟嘅，佢里边有好多。 但如果我喺嗰个地方见住佢炸啲花生，炸啲花生 就 OK 喎。 嗰啲好贵啦，我谂应该。 同埋你要睇下嗰啲花生会唔会发毛添噃？佢有几粒发毛咧，就好大。 成煲都发毛喎。 讲紧 好啦，第四样咧就系奶类产品啦。即系牛奶啦，嗱你话我唔饮牛奶噶咯、但系你四面包咧就有奶粉嘅、有一样嘢个奶粉，奶粉嘅杀伤力好大、甚至有啲人话咧，凡系奶粉嘅嘢都致癌，即走唔甩嘅。你食雪糕有奶粉嘅，你估唔到吓？ 饮、奶茶系咪都有奶啦？ 甚至咧好多啲咩餐汤嗰啲咧，系咁都落奶粉嘅。 落奶粉嚟做埋餐汤， 系啊， 哦，餐汤 忌廉嘅 嗰啲啦。咁啊就走唔甩嘅呢样嘢。咁好啦，咁啊第五样咯，第五样咧就系、一般嘅肉啊，即系平时你食嘅 猪 牛 肉、 鸡鸭鹅，嗰啲有 羊肉。乜都有， 第五样都唔够惨啊！第六样最惨啊，即系加工嘅肉类啦、 即系肠仔啊、火腿啊， 嗰啲啦， 午餐肉啊， 烧 味啦， 腩 腌肉 啊，呢一啲咁噶咯， 呢个明啦，上年 肉啊嗰啲系咯，系啦。第七咧就可能阿希贤唔关你事啦，酒精啊，饮唔饮酒？ 好少， 好少，好少都饮咯。 分事啊，酒鬼嚟噶佢， 系啦，咁啊酒啦吓。第八咧就系精制嘅谷物。而家周围都系噶， 咩叫精制谷啊？ 即系话平时我食嘅白米啦，平时嘅白面粉咯，嗰啲咯， 明白明白。 白面粉周围都系噶，你食 精制 粉，你食意粉嗰啲含量都系白面粉。 点解系叫精制咧？可能系将嗰粒米磨到最幼细咁样， 系啦，令到我身体好酸噶嘛。嗱，你所以我话咧，食啖饭落去都啲发炎就系咁咯。 食啖饭嗱，其实你食咗 米就好啲， 你食咗一碗叉烧饭加汽水，你已经玩完噶啦。 玩完先，头先个中齐噶，咁 齐 啦 吓。咁系啦，呢个第八样啊， 系啦。第九樣咧就係人工嘅食物添加劑咯，又係周圍都係。 咩叫人工 啊？嗱，添加劑好咯，我嗰時我都提過噶啦，添加劑有好多類噶，有啲係染色嘅料啦，汽水好多咧，餅乾好多啦，嗰啲啦，染料咧就係一字頭嘅， 一字頭， 好似隧道巴士咁103、104、105嘅，111嘅嚇。咁咧第二類咧就防腐劑，二字頭嘅，就係二幾嗰啲咧就防腐嘅。咁三字頭嗰啲咧。 我想问下你嘅。就係調味嘅第三啊，第三字頭嗰啲。咁但係，譬如我都聽過啲人講，啲博士同我講，佢話防腐劑，佢擺明防腐，食咗嚟點會有事啫？咁， 防腐有好多種噶，佢有啲防腐劑不但只係防腐啊，仲有好多其他嘅即係嘅作用噶嘛嚇。 咁但係你又唔知佢用咗邊種防腐劑，你意思係？ 即係所以頭先阿周生所講啦，阿唱哥所講咧，即係如果你話防腐劑，啲人就會即刻有一個，甚至乎有啲人都有做嗰啲研究對防腐劑呢樣嘢咧。即究竟有几伤害？咁当然我唔知道佢做乜嘢防腐剂啦，即类似头先个讲法啦。做完之后，原来其实对嗰个身体嘅内部咧，其实系冇一个好大嘅呢个 反 射 应， 一啲啲咯。嗱，譬如你话用盐都系防腐剂嚟噶，系咪？但系盐本来就系我哋身体都需要啊。但系你成日都用盐去做防腐咧，你咪就吸纳量过多， 过量 咁咪高血压咯。 但我哋嘅身体会消化噶嘛，睇你要食几多咯， 睇你 处理睇你处理几多。即所以头先你讲呢样嘢。去到好极端嘅啊，长哥，如果你凡系防腐剂都唔得，好多嘢都系防腐剂嚟嘅。咁但系原来其实睇都要睇埋佢个份量啊，用乜嘢防腐咁解。 其实 上海就唔係話煩係防腐劑都。 如果唔係俾人殺啊，肯定係。 而家大部分佢用嗰啲防腐劑，因為佢要平，因為佢要平啊嘛。好啦，第十樣啦，就係好得意，我都覺得好意外啊。佢就係話你自己去填落去 ，fill in the blank 就係咩？你自己敏感嘅食物啊，個個都唔同㗎。係，我哋講你唔驗你唔知㗎。 点咯，即系要去做身体检查去验。 都唔系身体检查查到出嚟噶， 咁 等佢嗱，譬如有个细路咁吓，佢成日都有啲问题唔解决唔到嘅，譬如佢系精神恍惚啊，或者佢瞓得唔好啊咁样，咁有可能咧，佢系对某种食物敏感噶，譬如咗芒果啦，对海鲜啦，嗰啲，咁咪要去验咯。要佢專登俾嗰啲嘢佢食， 但我諗好多香港人連呢個諗法都冇。 冇啊！我哋香港人就未去到呢個位咯。 即你話個精神可能有問題。哦，原來你話食咗芒果，即亂咁講咁先算啦。係因為芒果嘅，食咗海鮮嘅， 花生啊嗰啲好。 花生嘅 好普遍噶。 奶類啦， 奶類又 即係如果你講敏感，好多人都有共鳴噶啦。即 係唔同噶。 係咁，但如果你話真係而家我哋都講話，如果你真係要好科學化嘅，咁都有啲測試可以做嘅。好多人都知道。 唔難噶。 但你有一个咁嘅諗法囉，即係你唔係淨係皮肤敏感嘛。 好啦，咁有边啲嘢令到我哋可以抗头先讲啲嘛。 抗呢一个抗炎。 发现抗炎嘅呢。 即你头先讲啲咪得囉。 呢个基本啦呢个。 另外有一啲呢就係令我哋係唔发炎。 係咩呀 专家提咗十二样。 即系唔发炎嘅食物， 即系令到你最难发炎嘅，即系本来发炎咧，就令你啲炎咧会消失嘅。第一样咧就系绿色嘅叶嘅菜，即系越深色越好嘅芥兰啦、菠菜啦、番薯叶啦、苋菜啦嗰啲啦。 但系而家啲菜有好多农药喎，长哥。 咁你咪拣啲冇农药嘅咯，番薯叶咪冇咯。 知道知道。 譬如讲讲吓，第二咧系西芹，第三咧系红菜头。第四是西兰花，第五是蓝莓，就好多种 berry， 好多蓝莓都是红莓。 红眼我只知道。 但那些很多农药的。第六就是这样就没晒冇农药咁滞的啦，菠萝。 菠萝。 是啊，是啊，芒果菠萝那些是没乜农药的，椰子是没农药的。第七就是核桃。第八呢就是椰子油。 是椰子油。 最好就椰青水啊椰青肉啊那些啦。第九是奇异子。第十是亚麻子。 亚麻子。 第十一是姜黄。第十二呢就是姜。嗱咁啊长哥加多三样。我觉得即是平时我是食到你知啦。 你冇科学研究过而家。你突然间加三样有冇科学研究过。 其实有的。 长哥研究。 你。 你上网搵齐嘅。芽菜啦。 芽菜 啦，面豉酱啦， 面豉酱， 螺旋藻啦， 螺旋藻， 仲有好多嘅。不过我随便提三样。头先呢啲周围都买到嘅，又唔系特别贵吓。咁你食呢一啲咪可以抗炎咯？ 天然啲啦，同埋就即系冇咁多所谓农药啊，或者再添加啦。你芽菜好难再添加落去啩？我谂 系啊， 冇人会花钱添加啲芽菜度做乜鬼啫？ 芽菜而家好毒噶， 系咩？ 好多激素啊，系咯，肥仔水高出嚟噶， 所以见到佢肥嘟嘟嘅。 系咯， 系 同埋啊。你未听过我讲啊？同埋佢有啲甩酥水噶，芽菜本来好多酥噶嘛吓，仲有漂白噶，你买嗰啲芽菜， 所以好靓仔啦， 系啦，所以三合一啊， 但啲芽菜咁平， 所以头先佢讲咯，就系话其实如果因为芽菜你好大扎噶嘛，如果你真系要食得好健康嘅话，咁可能自己发咯。 而家唔系有有机芽菜喺元朗出噶吓，已经 阿 Sir 啊，冇人成日喺元朗嗰边， 而家家家康康嗰啲噶都有得卖咯，有。好啦， 贵啲 定流噶？ 蚊一包， 系咪坚？系咪坚噶？ 之前消委会有做啲研究，又话嗰啲流喎，有啲。 呢个咪食得过咯？ 系。总之，即系头先阿长哥讲嗰十二种食物咧，即系讲真系一啲好有益嘅食物嚟嘅。佢系有系统咁样讲啫。如果佢唔讲嘅话，大家知唔知都知嘅。不过问题就系你知咗，你又冇攞去食咁解啫。因为呢啲可能系个味道未必系好吸引噶嘛。长哥啊，应该翻嚟咧，其实都可以听下听众电话嘅号码。咁啊，如果大家听咗头先阿周小祥所讲，有十种咧系食咗会发炎嘅食物，咁发炎会点啊？其实你嘅军队，你自己嘅免疫系统成日都出兵嘅，难怪佢癫咗咯。个你嘅细胞都会自己增生，都系同呢啲嘅癌症系有直接嘅关系啦。咁啊，如果你话即系头先佢都讲咗十二种一啲系抗炎嘅食物， 另外小子加三种， 醒多你三种， 系啦。你咁又食得多唔多咧？点解食得咁少啊？有咩原因啊？做环保，做为自己健康，有咩难处啊？是不是很难做到，或者甚至乎你不同意长哥所讲的都得的。 即刻打来 1834997, 1834997, 转头开始听下电话先。 原来生活好快乐。原来生活好 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当然啦，继续咧，一间会同阿祥哥同埋听众会即系倾下啦，一间可以打入嚟倾下偈啦。头先祥哥又讲咗即系十种呢一个嘅食咗会发炎嘅一啲嘅食物或者一啲物质咧，其实真系冇得避嘅。祥哥头先我先讲啦，一碗叉烧饭，一杯即系汽水。跟住呢你再可能冇囉，差唔多囉。我諗 我俾你叫多碟菜囉。 因为你 叫埋罐啤酒啦，十样齐晒。 飲可乐就唔应该唔飲啤酒。但係我想讲嘅就係饭已经系啦。嗱你话嗰啲即係烧味呢，其实佢又腌过啊，有咁多嘅即係加工品喺入面啦。咁跟住汽水又咁多糖啊。咁、其实你已经冇㗎囉。但我讲緊呢一个即係叉烧饭呢，系好多打工仔晏昼一碗，夜晚一罐。即係呢个系必备一个嘅日常嘅生活入。一定会遇到晏昼食呢啲噶咯，其实点好难避噶嘛？你明 系我好明白，咁所以我见到咧，即系阿黄奕彤咧讲嘅时候咧，好无奈，咁冇办法啦，好似喺呢个都市生活。咁但系阿祥哥你一定有啲睇法、就是，就系咁你都喺呢个都市生活嘅，系咪？点解你又唔食叉烧饭呢？ 可以慢慢嚟噶嘛，戒系一样，戒系一样。咁你发现食咗嗰啲嘢之后，我开心咗，健康咗，咁你咪成日食多啲咯。 慢慢嚟啦，所以都要慢慢嚟嘅，食生嘅慢慢嚟。我成日都话我去唔冇可能咁快去得到，但慢慢食素食素，但系好似 OK 嘅时候咧，就少咗食肉，咁慢慢嘅生活亦都会可以改变嘅。 系，不过喺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俾听众讲下，因为我头先见到我哋控制员阿梁咧就两头扑，咁啊，其实我哋喺度即系抌下波钟之后咧嘅目的都系为咗等佢打完个电话。好啦，即刻嚟啦，陈小姐，早晨， 早晨， 早晨，陈小姐， 早晨， 有咩问题？你好。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我都听阿周生讲过话，我哋食生或者食素，其实咧我都尝试过噶，因为其实喺以往咧，即系我年轻嘅时候咧，我都食咗几年素食嘅，但系咧，即系完咗三年素食之后啦，咁我就再食翻肉啦，但系我个身体又冇话俾我听咧，我好抗拒佢哋啊，我反而咧系。一停咗个三年之后呢，就即刻好快就去买鸡髀食啦咁。咁之后咁，因为我都有少少宗教信仰啦，咁但又唔係话好虔诚，咁所以觉得我有时唔开心就想去搵一个地方宁静下自己。咁我之前亦都尝试过再尝试返想食返，但呢我真係就俾我有好多不良嘅反应出晒嚟俾我。咁我又停咗啦，冇食啦咁。咁其实我想问係点样先可以过到，同埋点样先可以过得理想啲咧？因为其实我都围绕咗好多情绪啊，精神上嘅或者身体上嘅 问题啊， 咁样。 好啊，听下周树祥讲下。 唔该晒，唔使。 好啊，嗱，我都了解咧吓，啲人戒烟咧、如果佢系继续个咁紧张生活咧，系好难戒到烟噶，系个心度改咗咧，一戒烟就好容易。嗱、咁就你戒肉又系咁样，戒熟食又系咁样吓。原来食肉咧同埋食熟嘅嘢咧系仲难戒嘅、即系嗰个人系仲大嘅，咁所以咧系要配合即系好多改变啦。一方面系身体方面嘅改变啦、不论你系戒肉定系戒熟食都好啦吓，个生理上会有好多嘅反应啦，你个身体未习惯处理呢啲嘢，要适应啊，同埋有好多嘅所谓排毒反应，你要知道啊，去处理啊，咁啦，咁就心理上又系咯吓，即系以前食开嗰啲，我都好想继续食咁样啦，同埋再加上社交嘅压力咯，你屋企啲人又见到你咁唔食呢样，又唔关心你啊，啲朋友又会问长问短啊咁样，咁所以冚唪唥呢都系要呢关要过噶咯， 系， 所以咪要搞好多咩啲会啦，有咩素食会啊、食生会啊嗰啲吓，咁大家互相支持啦，同埋要交流好多嘅知识咯。啊，你食呢啲嘢咧就会咁噶啦吓，咁、讲到尾都系缘分啦，即系。冇得逼㗎呢啲。去到嗰个位置你就自然得㗎喇 喎。但我好想逐一帮佢解扣一下佢陈小姐，因为佢好具体，其实佢唔系唔想嘛。我好想问斯文先啊，三年前即系你讲緊喺几年前食咗几年素啦，系咪食咗三年啦。咁点解想食返肉啊？你当时有个心立咗个愿要食三年素啊，系因为其实系突如其来你有一个想食肉嘅心态啊。 因为其实都是我们有少少宗教信仰啦，咁嗰条条文就是话如果你将你唔食肉嗰三年嘅功德咧，就可以俾你父母等佢哋健康啲啦，咁样样。 好，咁呢个就系当个三年期完咗之后咧，其实你就心里边好挂住想食肉，所以即系好快嗰日就去食肉啦，系咪？ 系啊，其实一完咗之后，我就即刻去买鸡髀食。 系、哦、听到， 咁你真系唯有守呢一个承诺或者一个条文咁解嘅啫。 O、okay, K， 好，咁跟住咧，点解你而家又想食翻素呢？ 咁即係我哋有時都會返咗去佛堂啊，咁都會講咗好多生死啊、因果啊，咁有時都覺得係殘忍嘅，即係覺得係眾生都係殘忍啦，你對待佢哋都係殘忍。咁亦都有一次正所好似周生講個緣分啦，咁我就去咗素食會，咁就睇咗一個片，就講緊一啲畜生咧，將即係佢即係準備要入去營房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已經有曬心靈感應嘅，佢哋好恐懼，咁嗰只牛喺一條巷咧，好驚咧，想掉頭走，點都掉唔到喎。咁、我見到嗰個影片之後，我就覺得好唔安樂，心好唔安樂。咁喺嗰一刻咧，就真係 好想做， 唔會想食牛肉啦。即係呢一個牛肉呢樣嘢咧，即係其實我哋從小都少食嘅，咁但係有時即係喺即係出邊一齊食飯嘅時候，朋友嗌到都會。 所以你可以，你而家戒咗啦，可以。 但是那天看完那条片之后呢，是好即更想食肉都好啦，我是完全都不敢掂啲牛肉啦。 OK， 好啊，周生。 系啊，先生啊，我想呢我哋都好啊欣赏你咯。你好难得啊，一方面你好孝顺啦吓，系、爸爸妈妈咁又有个三年啦。咁而家咧你又好慈悲、啊，你好想咧少啲杀生，喂动物就好啲。咁有咁 做唔到、 啊，有咁嘅心咧，就系、是、我谂你爸爸妈妈都一两一路咧暗中会祝福你啦，啲动物都会祝福你噶嘛。咁、咧你一定系越嚟越好。咁你话你而家做唔到唔紧要嘅，有一日听朝起身又可能又可又得噶啦。 系 我自己都系咁啊，我以为我唔得，哦过去咗嗰日又得噶啦，我可以唔使食呢啲嘅咁咯。 系，同埋我想问多你一样嘢，你觉得咧自己咧即系身体食素嘅时候咧，有一啲嘅唔舒服嘅反应系乜嘢反应啊？睇下长哥可唔可以了解一下，讲下个方法俾你听，点应付啊？有咩唔舒服嘅反应 咧？我至少都系即系从细我都系好多病痛嘅，即系好多时人哋好开心去玩嘅时候咧，我已经可能系坐喺痰盘度屙紧血啊，诸如此类咁样。咁变咗咧，其实咧，当我食到得因为我哋有个好似有个聚会啦，咁嗰个聚会可能就你连续五日就即系完全食肉啦，咁你就有个心就过渡咗个五日啦。咁五日之后咧，佢哋就话咁你哋上次就再继续啦，咁就你有啲咧就好虔诚啦，即刻就立咗个条文啦。咁我就好犹豫，企喺度我点好咧？我又想又唔想咁样，跟住佢哋话你尝试啦，咁，但系我个心咧又一方面想，但系一方面咧又因为即系。近再近呢几年上，其实我真系受咗好多痛症啊，即系个精神状态好多时都已经系好恍惚啊，即系见到啲又唔真实，但系其实 明白 都冇发生嘅嘢嘅，咁变咗个人就好恐惧啊。 系明白， 恐惧咁就变咗，亦都个身体有时又会。眼花啊、肿啊、痛啊， 好啊，因为时间嘅关系咧，不如长哥讲，简单讲几句好嘛？ 我哋见过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咧，就系咧，讲脑同埋个心挣扎啊，个脑就觉得我应该咁吓，咁啊好啦，咁但系佢自己又未做到吓，咁啊变咗咧，如果你系成日都觉得我应该系咁嘅，但系我而家做唔到咧，你继续做嘅时候咧，都系个身体嘅反应未必冇咁好咯，所以咧都系要等，又系讲个缘分啦。你有一日咧个心就会转咗，你觉得系做到噶啦， 系不过但阿长哥，因为头先咧，我哋本来咧就话不如唔好再听啦，但我见到啲听众好多，不如我哋听多一个，今日嗰个餐单就算啦，好嘛？我宁愿系听听众，系好难得啊，卢小姐喺度系咪？卢小姐， 喂，早晨，早晨，你好， 有咩问题想问啊？阿 金博士你好啊，我新年新年讲嘢啊。 系你讲啦，有啲咩问题？时间唔多。 咧，关于动物嘅系即系打嗰啲激素，同埋嗰啲防打就同埋嗰啲荷尔蒙、打针嗰啲咧，会唔会导致有同性嗰个倾向咧？ 有同性恋嘅倾向。 都成廿几年噶啦。 系你食素廿几年啦？ 系啊，我同生食廿几年噶啦。 系咁，点解你会提呢个问题啊？ 因为点解咧？我周边某啲朋友咧都。好似有少少咁嘅情形， 有同性恋倾向， 一位啦，唔好话多，一位。 哦 ，OK， 好啦， 刘小姐，帮我哋同一时间熄咗收音机先吓，唔该你。 唔该。 系， 而家咧啲动物咧就食咗好多药啦，包括系激素啊嗰啲咧吓，咁啊令到好多即系人咧系提早发育噶，四岁有月经啊嗰啲啦，十七岁系停经过嗰只吓，咁我哋好快就会衰老啊，好多呢啲问题啦吓，咁啊同性恋啊倾向啊嗰啲咧系另外一回事嚟嘅。 嘅，我嘅理解吓。咁啦，同埋又呢一个亦都有啲系天生噶嘛吓。咁啊，究竟食咩嘢会令到我哋有呢啲倾向咧？好似而家完全未有研究，我哋完全睇唔到有咩嘢系会话食物嘅选择、食物嘅方式同埋性嘅倾向啊嘅有关 系。 系，但我见而家好多人咧突然间转机。 其实唔系突然间嘅， 我谂系坊间可能报道多咗，或者大家嘅睇法唔同咗，讲多咗嘅时候， 有咁样事情喎。 点解你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嗱，呢个先系问题啊。 好大问题喎，应该 唔系我周生问你，阿周少祥问你，长哥问你，你觉得基咁又如何咧？有咩问题咧？ 有咩问题咧？ 我觉得就唔系咁好咯。 咩唔好啊？ 唔系偏激啊，我唔系偏激。 系我知道咩？你觉得个唔好系觉得 诶，天生天系系男又男，女又女，突然之间你会做呢啲行为咧，即系令人好嘅，即系令呢个社会咧唔系咁好咯。 但个社会同大家冇，即系呢个同性恋同个社会冇乜关 系 噶。 有啊，有关系噶。 有咩关 系 啊？ 有噶，即系因为你始终你系本系男男女又女啊嘛。你会突然之间有咁样嘅倾向咧，真系会即系会影响你社会噶。 好啊，即系呢个卢小姐嘅一个睇法咯。 系唔紧要，我哋下个礼拜咧有机会，我哋可以补充下，因为时间唔够啊。你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嗱记低阿卢小姐头先呢个讲法，我哋下个。